OK，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这段45分钟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再次的检视这段课程所提醒我们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关于认识这个罪，特别是这最基础的罪，不信的罪，其实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甚至所谓的信徒也有的。就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博瑞，我觉得回音是不是很大？有一点。好，我们今天是这本书的第13课的后半段，仍然是讨论不信的罪。OK， 大家，我先问一下大家自己读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上个礼拜的课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我有我的手稿，但是我没有那个印出来的书，所以你们可能要帮助我一下。而且今天我看到有两个地方翻译上面可能要有一些修正。所以我们稍微复一下，上次我们有提到那个有一种叫形式上的不忠实 formal infidelity， 还有一种 material infidelity。这个差别是在讲什么？物质上、质料上的不忠实，是指说一个人当他不忠实或者 infidelity， 翻译成中文是不忠实，但是在英文里面它跟 unfaithful 或者不信是同样的意思，不信。所以质料上的不信是在讲什么人有这样子的罪，有这样子的问题。 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没有那个质料或者物质或者内容，福音的内容可以信。那形式上的 formal infidelity 又是什么呢？ 听过但不信， 听过福音但是不信的，所以他是有福音的内容，有福音的质料 material。但是他不信，他没有那个信心的 form。我顺便一提，这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有的时候那个概念上比较难跳过去。我们譬如说你听到那个形式音或者一件事物的 form， 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样式、形式，在哪一节经文里面？这个字重复出现，他本有却虚取了。我们读那个因为它是样式或者形式的，我就觉得好像那只是外在表示，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或者在希腊人的概念里面或者神学的用这个字的时候，你看到形式，它其实就在讲一个 事物本该有的样子或者它的本质。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或神的样式，不是说他只好像看起来像神，他本来就是神，却取了奴仆的样式，不是只是他做做样子成为奴仆，做了人的样子他就成为一个奴仆成了人。听懂我意思吗？在这里也是，所以形式上的不忠就是他真实的不忠，不是只是缺乏他的内涵，所以形式上的不忠是更严重的。 OK， 不忠实。好，那我们要不要继续看？这个应该是延续上个礼拜的我们谈论到的，是从186页开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直接看课文好了。我们的弟兄有没有一本书可以借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有人有一本书吗？可以借他们？对，这是我们最近主日学这本书，是马克琼斯写的，是我翻译的，就是他就是认识罪。 OK， 这是我们最近主日学的教材。我们今天是看186页，特别是讲不信的罪。 OK， 这边 我们就看吧，无论公开的否认、表面的吸引、有礼貌的不认同，还是仅仅认同、拒绝福音，都首要是得罪上帝的罪，因为这就是不信，必然算为罪。任何得罪基督的罪，例如拒绝相信他，约翰福音八章那边讲到，犹太人不相信他，耶稣基督，就是得罪上帝。OK， 羞辱耶稣，就是拒绝或者羞辱上帝。OK，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 Charnock 他特别提到，这个清教徒他特别提到，拒绝耶稣，在所有一切的不幸之中，你又可以说这是最糟糕、最侮辱上帝的罪。为什么？为什么拒绝耶稣在所有不幸可以呈现出来的方式之中，这种方式是最羞辱上帝？我有人，如果我们用罗马书二章，人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情，叫他们无可推诿，却拒绝认识这位上帝，和一个人听到福音，有人将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他眼前，但是他拒绝相信这位耶稣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为他的罪死，三天之后复活等等。和罗马书二章那种拒绝相信有一位上帝，就算看到这所有一切的证据，和这个听到了福音却拒绝上帝儿子耶稣的人，为什么拒绝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是更严重的罪？ Why? Charnock 他的逻辑，查努克的逻辑是什么？他会说为什么这样是最羞辱上帝的？我的翻译是在他本性之最高、最明确的宣告之下离弃他，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什么事情？是一个启示，上帝他的启示自我。他特别使用这种方式，差派他的独生二爱子，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特别抚救我们，告诉我们这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怎么样拯救一群人，是这边特别向我们的启示，而我们如果拒绝这样的启示，这是更羞辱上帝。你可以拒绝你人拒绝，就是人眼可以看见，叫他无可推诿，那是拒绝上帝的什么启示？一般的启示或普遍的启示。但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什么启示？是特别的，特别恩待人的，赐给人的启示。如果你拒绝这个，你是更严重的罪。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为了我们的罪赐下他的儿子，就给了我们最好的，那么拒绝这个最好的定义上来说，就是最坏的人所做的最坏之事。所以就是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人不相信上帝这也算是罪吗？只不过他不信嘛，这会比杀人放火更严重吗？但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角度上看来，这是最严重的罪。你可以说所有的罪都从这个开始，尤其是不相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罪。查努克在下一段又讲说，这个不幸污秽了所有救赎之功所彰显的属性，这个是讲上帝的属性。神学家会说，上帝的属性在哪里最完整的、最深刻的对我们展现？ 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等等，都完整的聚焦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拒绝这位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是污秽污蔑了这个他所成就的救赎之功所彰显的上帝的属性。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 Mark Jones 在这段 这堂课里面特别用一些比较，我不会说比较我们不常遇到的一些神学概念，譬如说在这段里面他说不信就攻击每一个属性是什么意思？因为攻击一个属性就是攻击全部的属性。OK， 譬如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说，我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他不会那么的要求公义，他不会那么强调圣洁，所以他会拥抱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因为他撇弃了他公义的本性。或者他放下他圣洁的要求，这样讲听起来似乎非常安慰人。其实许多现代神学就是使用这种论述，找到一个受苦的上帝，被钉十字 crucified God 被钉十字架上帝等等，因为他们会觉得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受的苦难太大了，不可解释，不可理喻，居然有这样的上帝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 anyway， 所以这样子论述就是你拥抱上帝的某一个属性，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爱，但是你等于否定上帝的其他的属性。但是马克琼斯在这里提到一个原则，就是上帝，你否定上帝的一个属性，其实你就不可避免的否定他全部的属性。因为简单的来说，这是追溯到一个正统的神学原则，上帝是一。我们说上帝有许多的属性是按照人辅救人的软弱，用人的言语来形容上帝，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上帝是由不同的属性所 composite 组合而成的，一部分是公义，一部分是爱，一部分是圣洁，一部分是怜悯等等。上帝就是上帝，所有的上帝的属性就是 being God 上帝。所以神学家有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个用词，上帝的爱就是他的公义，就是他的圣洁等等。所以你不能够否定上帝任何一个本来就属于他的属性，而不否定上帝本身。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其实在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你不要为自己塑造一个上帝，只拣选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再为你打造一个你喜欢的神明，然后称他为上帝。 OK， 接下来这一段，当人在不信之下诋毁上帝的属性，他们就会把他去神化，解构他的身份， deconstruct， 解构他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有神论可能比无神论更糟糕。所以如果你说你全然你就是很无知，没有上帝，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要说上帝存在，但是上帝很不公平，上帝存在，但是他很可怕，他不是一位有爱的上帝。OK， 这个其实是更严重的。你否定上帝，你得。当然其实你是把自己当作上帝，但是你至少还没有明确的为自己树立另外一个偶像。但是你说是的，有上帝，但是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怎么你是把上帝，你明明知道有他，然后把他去神化，其实就是去神化另外一种，那是一种负面的 方式形容，正面的说法就是你在为自己建构一个偶像，你解构这位真上帝，必然不可避免的正在为自己建构另外一个神明，另外一个偶像来取代他。所以我们的教材里面，我好像有提到一个，刚才我大概已经稍微有提到了，在本课的要点教材里面有说，为什么坏神学掰坏神学是罪？坏神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用坏的方法来解构上帝，来认识上帝。不是按照信心，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语来认识他。坏神学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以人的需求和人的软弱来定义上帝，就等同为自己雕刻偶像。譬如说我刚刚有提到一位受苦的上帝，或用 Maltman 的书名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这在台湾基督徒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本书，尤其是愤青基督徒，他们要寻找一位就是可以认同他们，尤其是认同他们受苦的上帝。我们会不会说我们的上帝受苦？ Yes, you say it carefully. 但是我觉得这是合宜的，也是正统的方式，说我们的上帝受苦。或者你要说的更精确一点，我们的上帝在他儿子道成肉身里面受苦。Okay. 我们会不会说上帝是被钉十字架的？ Yes, 因为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就是上帝。Right? 所以你必须说，但是 Maltman 的那种被钉十字架的上帝，或者坊间基督徒喜欢说的上帝认同我们的受苦，那种上帝其实已经是按照自己的需求、自己的软弱来为自己塑造一位上帝。简单的来说，这里犯的神学错误就是把上帝的否认上帝的神学上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不受外力影响的属性。简单的来说，这是上帝之前好像有提到上帝的 us, 哦，不是在这里，因为我在翻译另外一个上帝的自给自足性。OK, 上帝是自有拥有自给自足的上帝，他不需要外在的世界，他创造外在世界，他因为自己的全然的丰盛就是，所以他没有改变的可能或者潜力，因此他也不可能受外力的影响，所以因此他也不可能受苦。在这里我讲的非常的，因为他的情操、他的情感已经全然的发挥。而我们的受苦是什么？人的受苦是什么？当我们说受苦，因为外在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影响，而造成我们的改变，对不对？上帝不可能有这样子，因为他已经是神学家用词是 actus poris, 纯然的行动或纯然的实现，它没有改变的空间，自然也就不能够受任何外力的影响，不会受外力影响。我就稍微讲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位上帝是可信赖的上帝。当圣经的用词说上帝会生气、上帝会后悔等等，这些是什么？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概念，三一论的时候有一个用词，这是用我们的言语来形容上帝，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的言语就全然定义上帝，但是是可以，只要认知拟人化、right? 是对上帝的类比，把它好像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言语来形容上帝，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上帝在他本质之内就是跟我们一样一等一的，就是这样，我们受苦他也受苦。 Anyway, 好，这有点扯得太多。 OK, 关于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马克琼斯在这里都是引用 Charnock 的话，因为 Charnock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清教徒他们的神学很深厚，可是他们用词也很大胆。譬如说他在下一段会讲到说，不相信福音，其实你就是把上帝和耶稣放在低于撒旦的地位，撒旦的位置。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福音是上帝向人的自我启示。你不接受这个福音，你等于说上帝是说谎的。而谁是说谎人之父？撒旦是说谎人之父。你等于 Charnock， 这是有些清教徒很典型的用词或者或者说法，就是那你说上帝说谎，你是不是等于说撒旦是上帝的父？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种 rhetoric， 一种修辞的方法，我要凸显不信之罪，尤其是不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罪是多么的严重。 OK， 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两个翻译问题。在188页，拒绝这好消息就是称是说谎的，但是那中间漏了一个字，称上帝或称神是说谎。所以你们读过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中文不会仔细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OK，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问题是在190页，那边有一句说，在应该在你们的书里面是，魔鬼不像其他的天使，但是它的意义你看上文下文应该是魔鬼不想像其他的天使做服侍的灵，他不安于上帝创造他给予他的地位做服侍的。OK，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就是真理，所以因此不相信上帝就是说他是说谎，就否认他的一个很重要上帝的属性， He is true， 他是真的。 OK， 那你既然否认他是真的，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属性是你可以相信的？没有。所以到最后这种形式上的不信，就是听过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现在你眼前却拒绝他的严重性，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 OK， 这种形式上的不信把上帝描绘成诡计多端凶残和撒谎的魔鬼一样。而且到这边又说，这个拒绝信福音就是谋杀自己的灵魂。这一段，拒绝这个信息确实就是谋杀自己的灵魂。OK， 这个有问题吗？所以你看很有趣，就是像 Mark Jones， 我会说这是延续很多。17世纪尤其是清教徒他们的这种思维，他们的推理很大胆的说辞。因为我想过不信上帝其实是犯了第六诫命，不信福音其实是犯了第六诫命。 Why？ 你拒绝永生，你等于谋杀自己。所以这个结论就是，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为罪人死，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It says， 就好像上帝说，我差遣我的儿子，我差遣我的圣灵，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再差遣给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What？ No， nothing， 没有。 你拒绝这个最好的，你就是把上帝当作是最坏的。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严重 OK 吗？好，下一段，不信，不信是 devilish， 属于魔鬼的，或者像魔鬼一样。OK， 我先问一下，这一段大家读到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一个，我会觉得有一个有点有趣的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他提到一点。所以我们之前有谈到那个罪的来源，我们说亚当和夏娃犯罪，因为魔鬼引诱他们犯罪。 OK， 但是魔鬼他自己是怎么堕落 We don't know， 不太确定。但是神学家似乎很多神学家有这样的共识，魔鬼堕落是因为他不安于上帝赐给他的氛围，是很荣耀很高的氛围，但是他不想像其他的天使做服侍人的灵，所以他想要夺权，他想夺取上帝的荣耀。所以他魔鬼的犯罪是骄傲，许多神学家的共识是、okay。佩颖刚说有问题吗？在哪里？ 那第一句话是什么？撒旦也是不信者之父。 OK， 好了。 然后他后面的人说，逻辑上来说，他父亲不是亚当，所以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 哦。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如果是说谎的，你们的父就是魔鬼，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说谎，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魔鬼是杀人者的父，可是 I don't know， 如果这边特别是讲说习惯性说谎的人，哎，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说的话都不会百分之百的忠实，但是特别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说谎者，习惯性例行性说谎，你就证实你的父亲不是上帝，是魔鬼，是这个意思。就像我的爸爸是高又松，但是如果我习惯性说谎，我就是魔鬼的儿子 ，right？ 是这个意思。Right？ 好，有其他的吗？他这边有讲到一个第二段。他说魔鬼不想像其他的天使，就是刚翻译上面有一点问题的。其他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是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希伯来书一章的经节。他在这边接下来 Mark Jones， 我是觉得他的进入会有一点 curious， 有点有趣。他说魔鬼其实是嫉妒基督所拥有的，基督所拥有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上帝没有应许魔鬼可以拥有的，而魔鬼自己也没有能力可以拥有的，就是他本是天使却是堕落的天使，天使不是人也不能够成为人。所以 Charnock 他在这边讲说魔鬼他首要敌人主要是与人为敌 ，OK， 对人们对他们怀有特别的、特殊的敌意。他嫉妒人性在位格联合中的尊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人性跟神性结合，他取了人性这个东西，而不是像魔鬼他只有受造的灵嘛，但他并没有被神所高举， 嗯哼， 倒像人性一样跟神性结合。 就是说魔鬼不安奈于上帝赐予他的分位好了，所以他抵抗上帝，他想要夺权，但是他对上帝的敌意首要是针对人，因为上帝的属性对受造物发展的最高的极限，这是我的神学推理，受造对受造物启示最高的极限，我们刚刚讲过是什么？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等于是跨过了什么？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那个本来没有无法跨越过的横沟、鸿沟。OK， 所以魔鬼对上帝的敌意，首要是展现在人的身上，尤其是让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痛恨这个事实，他没有办法成为人，他没有这个就展现了，如果上帝的全能展现在他儿子道成肉身这个事实上，这也就凸显魔鬼的无能，上帝居然成了人。但是魔鬼，你这么厉害，你要夺取我，你试试看啊，你没有办法。OK， 你那句话再说一次，最高极限那句话，你自己的话，人性对受。 OK， 就是推理，如果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启示最高的展现，展现什么？展现他的属性，上帝所有的属性，或者用哥罗西书的二章九节的话，上帝所有的。对不起，我忘记中文，所有的属性都丰丰富富，神性都丰丰富富，有形有形的居住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说，上帝儿子第二位格道成肉身这个事实，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最高最高的展现，展现他的属性，展现上帝是谁，透过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跨过了那个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本来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 OK， 我们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道成肉身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奥妙，最高的奥秘，最高的启示。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启示充分的论说，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上帝居然成了人。这个 Charnock 说，这个展现上帝的大能，也就自然会凸显魔鬼的无能，所以魔鬼仇敌这件事。上帝儿子这个位格中联合的尊严，人性在位格中联合的尊严，这是一个非常神学的用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边解释，他没有，这是一个技术的用词 hypostatic union， 是特别是指第二位格在位格中取了一个人性与自己联合，所以这叫位格中的联合，人性在位格中的联合，这是魔鬼特别痛恨的事情。 OK， 魔鬼的反抗关乎他并没有顺服那身为神人的神的儿子，神人，你们这个字眼，神一个带神 God man， 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这是另外一个技术用词 right，特别是指谁？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是上帝，是人，神人。OK， 然后他这边讲说，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是否因为他们不承认神的智慧和目的，舍去他儿子成了神人，好像他做万有之王和元首，用这种方法展现上帝的属性，上帝全然的属性。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等等。我刚刚说到说，这边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 little information， 一个 piece of information， 一个资讯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你们读到这里，上帝创造了所有的天使， right？ 所有的天使都是上帝创造，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Yeah, really？ 是吗？哪里说？有哪里说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圣经哪一节经文？这并不是所有的神学家都一定会这样子讲，但是有许多神学家基于启示录十二章，如果没记错第九节的经文，就是那条龙一甩尾巴扫掉三分之一天上的星星，而魔鬼是什么？Morning Star， 早晨之星。所以依据那节经文，有许多神学家就会认为，耶，或者那个三分之一是讲有许多的这个天使堕落，成为魔鬼，成为鬼啊，成为抵挡上帝的。Okay. 所以接下来又是他说一个人的不幸与魔鬼所犯的罪在各个层面上都有雷同之处、okay. 要与上帝同等，不像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不强夺与上帝同等、okay. 依靠自己的义，不愿意谦卑，不屈服意志以接受恩典，不愿意接受恩典，不喜欢顺服，拒绝基督等等等等。他这边讲到说，骄傲就是这一切的特征，共同的特征。他说理性的骄傲和意志的骄傲是不幸力量所在的两只手背。理性的骄傲，我不愿意承认上帝是高过我的。意志骄傲，我不愿意顺服，顺服是关于意志，我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Okay. OK， 我们还有五分钟，我试着看。他说，接下来那个讲到魔鬼敌对基督，在旷野里面，他试图引诱耶稣从圣殿的顶跳下去。然后人们不是也做相同的事吗 ？OK， 他们耶稣自己家乡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过试探以后，就带着圣灵的大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讲了路加福音所记录他讲的第一篇道，是对自己家乡人讲，他们起先说哇这个人讲得很好，后来开始讲说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就不行了，他家乡人就厌弃他，甚至什么要把他推到悬崖底下。他说你看这些不信的人所做的事，对耶稣所做的事，不是正是像魔鬼要对耶稣所做的事是一样的吗？ Okay. 所以表现得像他们的父亲魔鬼。因此撒旦是非信徒之父，该隐是说谎的，是说谎人之父。他像撒旦一样被受咒诅，像那只蛇撒旦的代身一样被受诅。所以该隐有一个从天上堕落的父亲，该隐也有这个父亲里面家族里面其他的弟兄，譬如出卖耶稣的犹大。 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这段的第一个字，所有不信人之父其实就是撒旦。OK， 而信徒的父就是上帝。OK， 魔鬼他的问题也是下一段，就是我要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方法。服侍我自己想要服侍的对象，其实就是最终是他自己。除了我自己，我不为任何人服务。啊，所有不信人最终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最后他提到不信的人所犯的罪，不仅是像魔鬼所犯的罪，不信的人不仅像魔鬼，但是就一个更基本的层面来说，不信的人所犯的罪比魔鬼所犯的罪更严重。为什么？这最后一段，这其实跟我们刚开始一提到的拒绝福音比拒绝一个笼统的拒绝相信有上帝存在的更严重，同样的道理 right？ 没有人传福音给魔鬼，福音从来就不是给魔鬼。上帝没有道成天使为要拯救天使，上帝却道成肉身成了人为要拯救人。所以魔鬼从来没有领受福音，福音没有给他，他没有福音的应许，但是人有。但是人像魔鬼那样拒绝上帝，拒绝上帝的儿子，就此来说，被赐予的多，所要求的也更高。人所犯的罪比魔鬼更严重。拒绝福音的非信徒，深深的打了上帝一记耳光。这是一种比魔鬼更不可赦之罪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给我们不信的家人的时候，你必须先认知他们所陷入的罪，就像我们以前不信的时候所陷入的罪是多么的深刻。你必须试着务实的看到他们的属灵光景，不是他们还可以啦，还不错啦，都做好事，只是还不信耶稣，只是还不信耶稣，这就是最严重的罪。你就真实的看到他的光景，你才能够，我会说反而会带来一个你不会那么的气馁。他的心那么好，为什么就不信耶稣？怎么这样子啊？他本来就不会信耶稣。Okay， 除非有神迹，就像那神迹曾经在你我身上动工，没有人会信，因为这个罪之深刻。Okay， 除非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我们是恩典的，我们可以说最近用的恩典的媒介，我们所做的只不过就是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把恩典带到他面前，但是不应该太气馁。如果人不信，反而是人的他们的不信应该叫我们更加忠实使用恩典媒介，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传福音给他们，等等等等。好，最后的应用，我们今天可能会晚一点，可是我想把这课结束。应用它其实只有两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他最后这一段他讲到说，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关于不信的家人是一样，其实这种不信是我们本来都是这样子的光景，比魔鬼更坏的不信。 OK， 在我们信耶稣之前都是这样子，但是是他主动拯救了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将来要临到的愤怒。他是上帝，上帝的儿子，我们借着信心的恩赐成为他所悦纳，他的喜悦，他的 joy， 耶和华的喜悦。所以等于是 把我们从最低处升高到最高处，全然敌对上帝的人，居然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蒙了何等的恩，得到上帝的悦纳。但是这是有代价的 ，right？ 这是需要有一个交换的。今天的讲道会提到，那本来丰富的、本来富足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必须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他必须从最高处降到最低处，好将我们从最低处提升到最高处。我会说他所经历的低比我们任何人所经历的低还要低。所以我们如今就可以带着敬虔的骄傲，不是那犯罪的骄傲。那骄傲夸口的其实不是我自己，乃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在肉身活着是信耶稣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的 daily song， 我们每日的歌所称颂的诗歌。 OK， 好，时间到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就先祷告好，有问题我们下一堂课可以再提出来讨论。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思想所学习的，能够真的成为我们所信的，以至于也成为我们所行的基础。用这样的方式看我们和如今因为信心，凭着信心成了何等的人，也看我们周遭还不信的人，用什么的眼光看他们，用什么的眼光看自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时间，我们主日公众敬拜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